上一次結束的時候，我說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真是不好意思，有兩位姊妹好遠在這裡、West Covina 揸車來是聽下回分解，結果我上次是沒有講到，所以聽不到。我今次真的會講下回分解，就是講神是叫以色列人來到行國禮，來到守節期，然後向約書亞來到見面，帶領以色列人能夠得勝，戰勝耶利哥城。我們見到約書亞記其實就是一部教人怎樣能夠得到勝利的書，就算到到今時今日，仍然有很多的軍事專家在說研究約書亞記裡面的戰略、今時今日都還有人。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他們去到耶利哥的平原，在他們的後面是以往的勝利，神曾經帶領他們過約旦河，約旦河水都打開，在旱地到他們可以經過，在他們的面前是將來的勝利，神將會帶領他們進入迦南地，來到領取那個地方。如果他們要得到勝利的話，他們一定要得到神的同在。我們見到在書約書亞記的第五章尾，就是約書亞和耶和華的元帥來到見面，神與約書亞同在。第六章就立刻帶領他來到攻打耶利哥城，這一場是一場屬靈的爭戰。我們見到以色列人不費一兵一卒能夠是打勝這場仗，但是一定要得到神的帶領，要得到神的同在。在書第五章尾就是教我們怎樣能夠是與神同在，怎樣能夠得到神的帶領。照著人的智慧，一過了約旦河就應該立刻去攻擊敵人，攻其無備，攻到他措手不及。這個是人想出來的計謀。孫子兵法都是這樣說，要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在說約書亞記的五章一節，說約旦河西亞摩利人的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敌人都没有胆气了，你说是不是应该乘胜追击来到去攻打他们、我们香港人怎么说、趁他病就怎么攞他命，是吗？但是我們見到很奇怪，神就在這個時候叫以色列人行國禮。很奇怪，為什麼這個時候要行國禮？因為要預備與神會面，要自潔。我們等陣會見到，你要得到勝利，要與神見面，你就要預備，要自潔。很多人都希望得到勝利，但是不是個個都願意為勝利付出代價，為勝利而到是做好準備。我們見到神往往就是會訓練他的仆人，帶領他們得勝。例如摩西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神是用了80年來到訓練摩西。頭那40年呢，他是在樹埃及做王子，他得到埃及人很多的知識，日後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需要這些知識，很多都是很用得著。但是跟著那40年呢，神帶領他去到米甸的曠野來到牧羊。哇，你說牧羊能夠學到什麼？他學到兩點很重要的東西。第一點就是謙卑，他以前是埃及的王子，哇，一下不覺意可能變成法老王的，他可能非常之的是高高在上。他亦都是因為這樣、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見到有兩個希伯來人在打交，他就去勸交。結果兩個希伯來人跟他說誰立你做我們的領袖？一盆冷水淋在他的頭上。他去到曠野就是學習謙卑，由一個王子變成一個籍籍無名的人，在那裡來到是放羊。 另外牧羊需要有很大的耐心，第二点他就学到耐心。对着一班羊，我们经常都说羊是最蠢的动物，对着一班羊，日日对着他，你需要很大的耐心的。因为神知道将来他要带领的那班以色列人还难搞过那班羊，所以是要训练他有耐心，甚至用80年来训练摩西。要得胜一定要作好准备，与神同在，被神来到带领。约书亚记第五章的尾就是一个高潮，约书亚与耶和华的元帅来到见面，耶和华的元帅就是神。嗱，我哋睇下，我哋要与神同在，要与神会面，有四点我哋需要学习。第一点就是要做好准备。嗱，做好准备嘅功夫，其中一样就是要自洁。嗱，喺圣经入边，往往当神与人会面，或者系行神迹奇事之前，一定叫人要自洁。喺树出埃及记嘅19:9-10，经文话：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顺利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昭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不单止洗干净，自洁还要连衫都洗埋，象征是要他们远离一切的污秽，要他们自洁。其实亚伯拉罕的生平你就能够见到，同样自洁了之后神与亚伯拉罕会面。我们见到在创世纪的11，神呼唤亚伯拉罕是出吾尔，12呢是跟他立约，17呢叫他同埋他的家人要行割礼，然后18呢与亚伯拉罕会面，又是先行割礼自洁，然后神就同他会面。在住约书亚记的3:5，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那么你说割礼有啲咩嘅意思啊？自洁，其实割礼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如果我哋注意到喺树创世纪嘅17，当神叫亚伯拉罕同佢嘅家人行割礼，系 B B 仔第八日嘅时候嚟到行割礼。点解系第八日啊？因为一个礼拜系7，第八日就系一个新嘅开始。所以行割礼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以前的污秽要撇离自己，要离开自己，来一个新的开始。第二样就是出自内心，是一个心的割礼，不单止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是出自内心。割礼不等于一个人得救，去到新约我们就见到不代表一个人得救，但是代表一个人是将自己分别为圣出来。而这个分别为圣是出自内心，不是出自外在。如果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经常都说以色列人，你们嘴唇尊敬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马太福音的15:8。心的割礼很多人认为是新约才有，但是其实心的割礼在树旧约就已经有。利未记的26:41，申命记的10:16，30:6，还有耶利米书的4:4和9:26。旧约已经神是叫以色列人，这个割礼是由心到发出来，是内心的割礼，不是外在的表现。到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神就叫所有以色列人的男丁来到行割礼。原来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是没有行到割礼，但是很奇怪，入到敌人的地方，敌人的境界，突然间叫他们行割礼，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为什么这么危险？ 如果我们记得在《树创世纪》的34章，雅各有一个女叫底拿，底拿是被希未人的示剑是奸污了，但是示剑很喜欢底拿，所以他想娶底拿为妻，他就是找雅各来到商谈这件婚事。但是雅各的仔很嬲，很嬲，他的众子觉得你们这些未受割礼的人居然奸污我们的妹妹，所以想了个办法出来，说你们要娶我们的犹太人的女子啊，可以，你们要行割礼。哇，那些利未人说可以娶犹太人的女子，个个男丁都说我们都行割礼，全部利未人的男丁都行割礼。但是就在说他们最痛的时候，西面同埋利未两个两兄弟攞住刀，将全部嘅希未嘅男丁全部杀晒。嗱，你话两个人杀晒成村嘅希未人，系咪言过其实？系咪太过夸张啊？嗱，我上一次同大家讲过，我喺12岁嘅时候，我爸爸叫我走去做割礼嘅手术。嗱，而家人系几时做呢啲嘅手术噶？BB 仔是吗？嗱，犹太人都是第八日跟 BB 仔做手术。BB 仔知唔知痛啊？当然知痛啦，是吗？但是痛完咗，第日长大咗，知唔知行割礼嗰阵时有几痛啊？唔记得咯，唔知道咯。但是若果一个成人去做，好似我12岁去做，你就知道是有几痛，真的痛到寸步难行。我还记得去到第三日是最痛的时候，我要去跟一个长辈来到拜寿。这个是我爷爷的阿嫂。以前人跟长辈拜寿呢，真是跪下去拜的，所以叫做拜寿。我跪了下去，我怎都站不起身。眼泪是这样流在两只眼睛流出来，但是站不到起身。要我爸爸妈妈两个托住我扶回我起身。这个就是有几痛。我们见到，所以示剑人一族能够是被两个人全部杀晒，是有原因。你又想想，就在这个时候，神叫以色列人行割礼是有几危险的事。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爸爸叫我12岁的时候走去做这个手术。我以为人人都要做，回到学校问我的小朋友，喂，你做了的了，我说做了什么啊？冇人做嘅，原来系得我。OK， 嗱，我问咗我自己几百次，甚至几千次，点解喺呢个时候叫我做个咁嘅手术？但系始终都唔谂唔通。到我预备呢篇道嗰阵时候，我明白啦，神一早就预备咗我嚟到讲呢篇道。我能够系睇翻转头喺我嘅生命当中，无论大大小小嘅事，神都喺处预备紧我嚟到侍奉佢。我记得我在1996年是由北加州搬回来洛杉矶，有两件很值得纪念的事。第一件事就是我来到 CCAC 粤语堂开始聚会，就是1996年开始。第二件事就是神安排我在树烧麻的地方来到做工，很远的地方对我来讲，因为我是住在住机场，我今时今日还住在机场，去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上班，我哋又唔知道點解，但係呢每日都要經過一個地方叫做 Sun Valley。 嗱，我有個同事就走嚟係勸我，喂，你既然日日都經過，你不如去 Grace Community Church， 一個叫做 Logos Bible Institution， 你走去嗰度嚟到讀書啦。佢話嗱，我就喺嗰度開始由創世紀讀到去啟示錄。好多人认为 John MacArthur 的神学是很太保守，但是无论如何，他解经的系统真的非常之一致。我以前读圣经呢，我觉得圣经是充满矛盾。顺德哥来就失数二的了。我一节的经文解出来 解得很通顺，你看看第部书就完全和这节经文是有矛盾。新约解得通时就旧约出现问题，旧约解得通就新约出现问题。但是自从我学了那套的解经的系统，圣经非常之的一致。 嗱，你都见到，当我讲经嗰阵时，我上一次话约书亚记、但以理书、启示录，全部都非常之嘅一致。若果一部圣经真系后边有一位圣灵嚟到默示嘅话，全部圣经唔理你边部书，唔理你新约旧约，都应该一致嘅，唔应该有矛盾。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不断这样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到是锻炼我，来到是侍奉他。我们言归正传，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行国礼，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很多时神命令我们做的事，真是令到我们难以明白，难以自信。但是往往就是当我们服从的时候，会将我们的弱点暴露了出来，甚至在我们的敌人面前将我们的弱点暴露出来。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是要我们依靠祂，信赖祂。就算有危险的成分，我们一样要依靠神，要信赖神。相信当年在约书亚的时候，那些西面支派的人和利未支派的人，他们都知道行国礼在这个时候是挺危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先利未和这个西面曾经怎样来到对付希美人，但他们仍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到服从神，来到是倚靠神。你说为什么四十年在旷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是没有行到国礼？是不是他们不服从神啊？是不关他们的事啊，因为行国礼是第八日行的嘛，没理由八日的 BB 仔跟爸爸说，哎呀你要跟我行国礼。这个是父母的问题，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没有信到神，他们没有服从神，所以没有跟他们的仔来到行国礼。但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愿意服从，就是因为他们的服从，神话我要将在你们身上的羞辱滚开。在约书亚记的五章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的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名叫吉格直到今日。有括弧写住，原来吉格的意思就是滚开滚去的意思，神令到他们身上的羞辱滚开了。你说什么的羞辱啊？原来当神是颁发律法给以色列人，当摩西在这山上领受法版，那班以色列人在山下做什么啊？在山下作反，同埋亚伦在住山下来到拜偶像。神好嬲啊！神话我要毁灭晒你哋啲以色列人。于是摩西就同以色列人嚟到讲情，向神讲情。喺出埃及记嘅三十二章十一至到十二节，话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嘅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讲论呢？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哇！摩西同神话：你灭咗以色列人，会成为埃及人嘅笑柄啊！会系喺埃及人嘅面前成为好大嘅羞辱。原来你带领嗰啲以色列人出埃及，就系喺旷野度要杀咗佢哋。但系你知唔知道？结果呢个真系成为事实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不肯进入迦南地，所以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全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死了在旷野。这个就成为了埃及人的羞辱，成为埃及人的笑柄。现在因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是愿意服从，所以神说我将这个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开。我们见到当我们不服从神的时候，很多时我们就会将羞辱是带给自己，还不单止是带给自己，还将羞辱带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曾经讲过，吉格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非常之属灵的地方，有过约旦河的那些石头的石碑来到做纪念。 吉格的名字就是羞辱被滚开，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第二代曾经服从，但是很可惜，因为吉格人是没有持守到神的话语，去到最后成为一个拜偶像，成为一个离弃神的地方，真的很令人伤心。我们见到我们要与神亲近，我们要是与神会面，首先要作好准备自洁。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纪念神的恩典。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至到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在吉格安营，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汗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守完逾越节之后，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出产，不再有玛拿。他们吃玛拿都吃了四十年，相信可能都吃到很厌。由那天开始，他们就能够吃迦南地的出产。但我们见到神是叫他们是守逾越节。在这个时候守逾越节又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我们记得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就是巴比伦王搞庆宴，是吧，庆祝不够器皿，去圣殿里面拿从耶路撒冷是抢回来的耶和华的器皿爱来做庆祝，结果当晚就被马代波斯灭了。你可以在庆宴的时候被敌人灭国，很危险的，你庆祝巴比伦人还不是在说敌人的面前庆祝，他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庆祝，以色列人现在在敌人的面前庆祝是非常之危险。在1973年的10月6日正当以色列人在庆祝他们的 Yom Kippur， 一个非常圣洁他们认为的赎罪日，就被阿拉伯人由埃及人和叙利亚带领的军队来到攻击他们，使到他们一时措手不及，是非常之惊讶，就是拣选他们庆祝的日子来到攻击。所以我们见到是有几咁危险在敌人的面前来到庆祝。记不记得在说诗篇的23篇啊，说在敌人面前做什么，神为我们摆设筵席。在敌人面前不怕摆设筵席，为什么？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带领，就不怕，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其实先行国礼后守逾越节是有先例。我们见到在树出埃及记的时候，在树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神话所有的奴仆和外邦人不可以守逾越节，除非他们先行了国礼。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44节和48节。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出埃及记的十灾击杀长子和攻打耶利哥城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刚才我所讲先行国礼后守逾越节。第二点呢，在说击杀长子是有灭命的使者来到执行，在说攻打耶利哥城呢是有一位耶和华的元帅来到带领。等阵我们会见到两位就是耶和华自己，我等阵会解释。同埋在说击杀长子当中，他们救赎的标记是什么？是羔羊的宝血，是吧，逢亲有人由羔羊的宝血在门框就能够避过，所以这个标志就是羔羊的宝血。在树攻打耶利哥城呢，救赎的标志是什么？朱红色的城线就是拉合一家挂住在这个窗户就能够逃过这一场的浩劫。无论是朱红色的线城或者是羔羊的宝血，都是代表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什么我说两位带领以色列人的都是耶和华自己？在说击杀长子讲得很清楚， 出埃及记嘅十二章廿三节同埋廿九节，系耶和华自己系越过，见到咗有羔羊个宝血，就会越过嗰间屋，所以好清楚就系耶和华自己。而喺树呢一个约书亚记同约书亚会面嘅元帅咧，有好多人话系天使啊。嗱，天使会唔会受人敬拜噶？天使唔会受人敬拜。这个使徒约翰他去到天堂，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他见到天上的情形，他很害怕，他见人就拜，拜着个天使，个天使说千万不可，你要敬拜神，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九节。但是同埋约书亚见面的那位耶和华的元帅，当约书亚敬拜他，他有没有说千万不可拜我？没有、他就接受约书亚的敬拜。还有呢，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五节，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个就同埋在树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在树这个荆棘火焰里面同埋摩西见面的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所讲的话是一模一样。你要除掉你脚上的鞋。我们见到我们要与神会面，我们要作好准备的话有两点。第一点，要自洁，要离开我们的罪。第二呢，我们是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其实这两点在说出埃及记都是一模一样。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当摩西和神会面在荆棘火焰里面，第三章五节，神话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要摩西自洁。第二点呢，跟住那节的经文三章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你要纪念我，我就是你列祖先祖的神，亦都是一样。你说今时今日神还会不会与人会面啊？若果神要做到，能不能够做得到啊？绝对能够做得到，神是无所不能。但是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我们见到为什么昔日神是会要显现来到在人的面前显现，是要将启示是给那个人，证实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启示。现在呢，我们的手上有晒全部的圣经在这里，所有神的启示在晒圣经里面，圣经的正典已经是删了的了。我们怎知道啊？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话给我们听，圣经的正典已经删了。有很多人都很渴望神就在他的面前来到出现，其实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来的。若果神向你出现，向你显现，哇，你一定会讲俾人听的，是吗？哇，我几威啊，神都向我显现。其实讲俾人听好多人怕的，你唔出声又自可。你讲俾人听嗰阵时候，你讲出嚟嘅冇圣经讲嘅咁透彻，咁充足嘅话，神嘅话语点讲啊？启示录嘅二十二章十九节，佢就会将你嘅名字从生命册度删去。等于你删去咗圣经入面所讲有关神嘅话语。如果你讲出嚟嘅讲多咗呢，係大件事。圣经话会将启示录入面嘅灾祸临喺你嘅身上。启示录嘅二十二章十八节。所以你见咗神之后，你要讲出嚟嘅要唔多唔少，係啱啱圣经讲咁多你就讲咁多。咁仲使乜你嚟讲呀？圣经都已经讲咗啦。是吧？所以这个就给我们见到为什么现在神不向我们显现，全部神的启示已经在晒的圣经里面。当约书亚服从神，神就向他显现。今时今日当我们服从神的时候，神是向我们显现，但是不是在我们的面前显现，而是透过圣经来到给我们经历他，经历他的同在。这个就是现家人与神会面的意思。 嗱，喺树约翰福音嘅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唯有了我嘅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嗱，呢度讲，若果我哋遵守神嘅话语，代表我哋爱神，神亦爱我哋，耶稣基督亦都爱我哋。当我哋服从佢嗰阵时，经文话会向神就会向我哋显现。我相信唔系话喺我哋嘅面前突然间见俾我哋见到神，但系就系神保证，若果我哋服从佢嘅话，佢一定会系透过佢嘅话语俾我哋能够经历佢。经历他的同在。我们见到若果神给我们的命令越难守的时候，经历他同在的感觉就会越大。例如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在约书亚记里面，在敌人的面前行国礼，在敌人的面前来到摆设筵席，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向约书亚显现，神就带领他们得胜，胜过耶利哥城。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服从神，神就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到给我们经历他，经历他的同在。我们看到除了要与神会面，我们首先要做好准备，要自洁远离罪，我们要纪念神。第二点，与神会面是要有胆量。耶利哥城是一个很重要的城，有很多人认为约书亚不应该先打耶利哥，因为是很险要的一个城，但是根据军事的战略绝对是正确的。我相信亦都是神给约书亚的智慧，因为耶利哥城就在加南地的中心最中间的地方，一打赢了耶利哥城，就将迦南地南北分开了。我们见到战略来讲，成日都说要分开来到征服 Divide and conquer， 是吗？就是将敌人分开了，然后逐一击破。这个就是约书亚的战略，绝对是正确。我说这个是神给他的智慧，就算神俾佢有战略，但系仍然以色列人都需要有好大嘅胆量，因为呢场仗唔系容易打。我哋见到耶利哥城城头高大，入边仲有巨人，以色列人呢相对之下，啱啱喺树旷野度出嚟，有冇军事嘅训练啊？冇啊，冇军事嘅训练，亦都唔够粮食，亦都冇兵器。怎样打这场仗真的需要很大的胆量，这个是集体的立场。个人的立场呢，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是愿意向前行一步，向这个元帅走过去。刚才读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元帅手里面是有把刀的，拔出的刀，他都不知道这个元帅究竟是敌是我，他愿意是向前行那步是很重要，他愿意踏出第一步。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不怕啊？因为神给他有应许咯。约书亚记的一章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树约书亚记的三章七节，经文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喂，你说神应许同约书亚同在啫，但是神没应许同我同在喎。咁我哋点办啊？但你记唔记得头先我哋读嘅经文啊？约翰福音嘅十四章二十一节，话我哋服从佢嘅话语，佢就点啊？向我哋显现，与我哋同在。所以当我哋行喺佢嘅旨意入边，当我哋服从佢嘅话语嘅时候，我哋就唔需要害怕，唔使惊任何嘅人，唔需要惊任何嘅事，甚至唔需要惊一切嘅挑战。神系会与我哋同在。但系我哋需要有呢个勇气踏出第一步。 有好多人认为有咗神嘅应许，我哋就应该慢慢喺树等候，系应该等候神。但系当呢个应许系好明显嘅时候，神系希望我哋能够踏出第一步嚟到系与佢同工，就系好似以色列人抬住约柜，愿意踏第一步落个约旦河，约旦河水就分开。就是好似约书亚见到元帅手中有刀，仍然向前踏一步，元帅就带领他战胜耶利哥城。我们踏出第一步不等于我们是做了什么事，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是与神同工，我们需要做我们分内的事，就是凭着神给我们的勇气踏出这一步。除了我们要若果要与神会面，我们要作好准备，我们要有胆量踏出第一步，我们还要明白自己的界线。怎样明白自己的界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问这位元帅，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喂，约书亚给这个元帅一个 multiple choice A or B。 A 是你是帮我们的呢， B 你是帮我们的敌人呢？你看看这个元帅怎样回答。他说，不是的，我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None of the above， 是 C。 不是啊，我是属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的元帅。喂，你说有什么不同啊？究竟神属我们，在站在我们那边，还是我们站在神那边，有什么不同 啊？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总统有人问他，他说究竟你估神是不是在我们那边呢？他问林肯，林肯说神是不是在我那边不重要，他说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在神那边。他说因为神是永远是对的。这句话真的很值得我们走去思考，为什么不是要神来我们那边啊？喂，我们做的事未必对的，你要神走来祝福你做的事，你未必是对的，但是神是永远是对的，你照着他的旨意，你照着他的话语来到做，你当然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去神那边，有没有见到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怎样啊？我们长执开会，就是大家你认为点，我认为点，一起投票啦。投完票就话咩呀，呢样就啱啦。有冇睇神嘅话语呀？冇睇神嘅话语。然后就祷告啦，大家话哎呀，求神你都祝福我哋作出嘅决定。呢、这个就係要神喺我哋嗰边。你睇完圣经点样做，你知道神嘅旨意，你咁样嚟到行，係我哋行去神嗰边。神不是王大仙啊，不是有求必应啊，神亦都不是 genie in the lamp、你走去捽下呢眼嘅神灯啊，佢走出嚟，哎呀，我哋决定咗呢样啊，神啊，你祝福啦、然后你走翻入嗰个灯入边，我哋下次先叫翻你出嚟啦，唔系咁样噶，我哋要行喺神嘅旨意入边，我哋要喺神嗰边噶。有好多人认为祷告就系乜嘢啊？就是叫神帮我们做事。有首诗歌说，我做不到的就怎样啊？摇动神的手啊，来到帮我们自己所做不到的事。这个就是什么啊？要神站在我那边，我做不到的，你来帮我做了。但是祷告是什么啊？祷告是将我们的旨意来到符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是要知道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祷告就是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旨意来到符合神，这个才是真正的祷告。当约书亚作好准备，他有胆识踏出第一步，当他知道自己的界线的时候，神就与他会面。当神与我们会面，是会发生三件事。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三至到十五节，我们见到第一件事，当我们与神会面的时候，一定会迫使我们面对敬拜我们的神。 使徒约翰去到天堂，他见到天堂的情形，他情不自禁这样在处敬拜，连天使他都拜埋。就是当你与神会面的时候，会迫使你来到敬拜神。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四节，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来到敬拜。你有没有试过读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你真的好被这节经文来到感动，你说神啊，你真是伟大。当我们是透过读圣经与神会面的时候，一定会迫使我们来到敬拜，来到仰望我们这位神。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会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罪。在圣经里面，很多人当他们与神相遇的时候，他一定见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很喜欢用的例子就是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他见到神在宝座上高高高在上，坐在他的王位上。啊，以赛亚先知就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当彼得见到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路加福音的五章八节。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五节，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行了。当约书亚听见这位元帅就是神自己，啊，叫他除了对鞋，对鞋他就立刻除。这个就是象征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来到自洁。我们见到现在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见不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每个基督徒很多时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了，已经见不到自己的罪。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很多时不是为了自己听，是为了弟兄姊妹听。哎呀，这篇道真的好了，哎，对某弟兄，啊，这篇道真的好了，对某姊妹。哎呀，最衰他今天没回来，啊，如果不是就听到这篇道。读经呢又是为了弟兄姊妹读，哎呀，这节经文真的好了，啊，给这个弟兄就对，给那个姊妹就对。但是我们有没有透过读经是见到自己的罪呢？每一个人如果真是透过读经与神相遇的话，一定会见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会被经文来到扎心，他会知道自己是需要改变。还有第三点，就是当我们真是与神会面的时候，是会迫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说，在树客西马利园，他说，父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见到约书亚记的五章十四节，约书亚亦都问这位元帅，就是问神，他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你的仆人？为什么约书亚会这样来到问？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需要做的事，所以他问神，啊，我应该要怎样做？神是永远希望同我们同工。若果我们真是透过读神的话语与神相遇的话，我们就会有感动去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来到与神同工，为主来到作工。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约书亚对耶和华的元帅，对他说，他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你的仆人？神就话俾佢听，喺约书亚记嘅六章二节，你应该点样做？你应该点样打呢一场耶利哥嘅仗？佢就能够得胜。好多时我哋都好希望见到神，但系都系出于自私、出于骄傲嘅心。见到神，你话话俾人听，神都向我显现我有几威啊！又或者，哇，唔觉意有人请我出一部书，或者拍一出电影，哇，咁我咪发达。但係我哋见到喺圣经入面，与神会面係一个谦卑嘅一个经验。约书亚与神会面就点呀？立刻俯伏喺神嘅面前嚟到敬拜。 他就立刻明白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亦都明白到他是有事他是需要做，他需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与神会面是一个谦卑的经验。今天我们是透过读神的话语来到与神会面。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有没有注意下第三点？我们有没有从神的话语到更加认识神，以致我们可以更加敬畏神来到敬拜神？我们有没有从神的话语那里见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是需要改变？我们有没有在说神的话语到见到他的旨意，知道我们是需要服从神，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约书亚记。主，让我们见到约书亚在圣经里面是与你会面，与这位是耶和华的元帅来到见面。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透过读经是能够是经历你的同在，能够经历你。预备我们都，愿我们都能够作好准备来到是与你会面，能够自洁远离罪，能够纪念你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恩典。愿意我们都有这个胆量能够是踏出第一步，愿意我们都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界线，是我们需要在你那边，而不是你站在我们那边。愿意我们都能够透过读经，能够是更加能够是更加来到是敬拜你，能够是改变自己来到是符合你。愿意我们都能够服从你的旨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